城寨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即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传媒的老兵，做过电视台，做过电台，做过报馆，做过杂志。在多伦多，在台湾都参与过报纸啊，同埋呢个杂志嘅新杂志、新报纸嘅创刊。但是网台好特别，网台是一个冇门槛嘅世界，任何人都参与啊，人人都可以入场，冇任何嘅 support， 纯粹地就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节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无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认真、更严谨，因为纯技术冇花冇假。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黃偉文。 嗨，大家好，黃偉文一家之言下半部分依家開始。香港嘅新聞好不堪，台灣嘅新聞一樣都不堪。馬英九兩屆任期啊，盡失台湾的民心啊，点解会失尽台湾的民心？马英九清廉，但是他依家的啊支持度仲低过陈水扁的啊末期，即是最后嗰段时间，同样的时间，陈水扁贪腐，而且是全家贪腐，但是马英九清廉，这个大家冇人怀疑的，但是点解他的支持度仲低过呢个啊陈水扁呢？台湾民众最憎马英九嘅乜嘢呢？马英九有个啊好大嘅即脱离呢个民众心态嘅地方。佢不断向台湾民众展示一个睇法，就係台湾唔可以冇咗大陆。所以佢不断地想方法同大陆啊喺商业上面，喺经济上面作出若干嘅联系啊，要追返啊！陈水扁嗰八年将自己锁国于拒绝大陆，落后咗成个啊当时个经济发展形势，佢自己成日都咁认为，同埋佢自己问心无愧，佢觉得成件事真系为台湾好嘅。当经济啊接纳咗大陆啊，大陆嘅人民币入咗嚟台湾，咁自然地台湾啊民生改善。咁样咪就等于佢嘅所谓政绩囉。佢成日有一种咁样嘅啊好奇怪嘅念头。但係大陆嘅所有种种啊同文明嘅背道而驰，令到台湾人好憎厌。佢最憎厌嘅就係自己嘅总统不断地啊重复一个观念，就係台湾唔可以没有了大陆。基于咁嘅情况之下，基本上啊成个民情对国民党的失望啊，对国民党整个的啊完全无办法接受，导致到两届总统之后，下届根据目前的民情气氛，根本国民党是完全无论边个出来都毫无胜算，毫无胜算。而那边偏偏已经培养出一个啊绿色巨人蔡英文，是人都知道下任总统就是叫蔡英文的了。啊他亦去美国面试完毕。啊亦去到日本访问。啊偶然撞到呢个安倍。喂且边度会偶然的呢，是吗？整个国际他们的盟友的态度就是说已经当了蔡英文是总统，已经准备帮他啊代表台湾同呢啲日本同美国呢个国家若干的合作，同取得若干的态度，从理解他们执政的时候的信念，同埋对这个啊大陆那个睇法，是啦。蔡英文好像已经做了总统的。嗱，在这种客观环境之下，又是聪明人的政治出了，机关算尽出了。那这个时候哪个代表国民党出来下届同蔡英文啊迎战蔡英文？重量级的人都知道，喂，耗费兵力，我出嚟都系输啊，所以吴敦义啊，咩朱立伦啊，系咪啊，黄金平啊，喂，呢啲所谓党里面嘅重量级人物，大家都喺度觉得撒手拧头，唔好搞我。其实大家心中都有个数，马英九之后，其实国民党做咗咩人？只有一支桃园孤兵， 啊，呢、這个就系朱立伦，但系佢系党主席、新北市市长，佢自己机关算尽，系咪啊？佢谂下，喂，搵个人出嚟顶一顶，输咗呢一届，到小英要连任嘅时候，我先再出嚟，以雷霆万钧之势，因为佢哋嘅执政一定出问题嘅。民进党不善于经济，拒绝大陆，喺呢种环境之下，民生一定会困苦。呢、這个时候佢会走出嚟嘅时候，就捡到便宜。但呢家边个为党出嚟，俾佢从蔡英文一冚挨呢一棍先？一班男人各自盘算，大家缩埋一边，你唔出声，我唔出声，面面相觑，非常尴尬。百年老党执政党里边揾唔到一个人出嚟，希望延续呢种啊国民党执政嘅理念，系嘛？呢、這个时候系啦，大家男人唔出，咪女人出马咯，几时都系咁噶啦，系嘛？你见到曾荫权话点要租6700尺嘅深圳东海花园，因为佢老婆唔抌衫咯，唔系点啊？系嘛？所以佢嗰个麦当劳度嘅2000尺嘅住宅唔够佢两公婆住，所以咪住6700尺咯。唐英年话点解佢下边啊挖咗个地牢啊，走池玉林？唔知因为唐太上去商台接受访问咯，所有错都系我错咯，系嘛？因为我希望有个完整、有个好温暖、幸福嘅家啊，俾阿唐生同班仔女咯。所有嘢唐生都唔知嘅，佢话事咯。系啦，呢、這个就系秉承住男人冇鬼用啊，危难时期女人披枪上阵嘅传统啊。呢、這个时候，洪秀柱作为立法院嘅副主席，唔系属于国民党一线人物。都唔怕得罪啊！依家香港新闻界，如果唔系今次大选，你有几多个识得洪秀柱三个字啊？你以为洪秀全个妹啊？完全唔够班嘅人出嚟挑战一个今时今日喺台湾政治嘅绿色巨人蔡英文，一场女人的战争。好啦，挑起两个未拍过拖、未恋爱过、冇家庭、冇儿女嘅两人，两个女人是但争一个，将个。竞选挑咗落去，国民党经过一切嘅程序，大家选出佢。7月19号喺国民党大会里面大家欢呼，咩团结一致，希望创造奇迹，希望呢、这个洪秀柱代表我哋嘅党，系嘛，能够取得呢个入到持续一个神话。马英九之后进驻总统府，万众一心，当时嘻嘻呵呵。大家先系想推个人出嚟，就俾蔡英文一棍先打败佢一棍，然之后就再喺佢连任嘅时候先各自出嚟攞好处。呢个就系男人嘅盘算，系国民党嘅男人盘算。好啦，今日预咗输俾总统大选，但系问题佢真系一个唔够班的人啊！佢哋如果台湾讲叫做唔系 A 卡的人，唔系 A 卡的人对住一个超级嘅蔡英文，摆到明强弱太悬殊，民调太低，再加上洪秀柱其实系一直都唔系问鼎总统嘅所谓嘅英雄人物，佢是一个副手人物，所以佢亦讲咗自己心底说话，就讲咗一个叫终极统一。成为咗今次要换柱嘅所谓嘅主因。台湾人不统不独不战，不想改变现状，佢唔会真係希望台独，佢又唔希望统一，佢又抗拒大陆，保持依家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洪秀柱讲呢、这个终极统一，终极统一有咩错呢？终极统一某个角度嚟讲系完全冇问题，应该净系国民党讲咗咁耐都系讲呢样嘢噶啦。国民党自1911年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呢个政党就系咁样噶啦，系咪啊？统一中国噶啦，佢哋本来就系咁。蒋介石败走台湾，去到金门立下呢个无忘再举四个大字，喂，成个国民党一向话俾佢哋个选民听，个总目标都系复土回乡、北定中原噶啦。是咪？点解呢个时候讲一句终极统一，最后都要统一㗎？咁解咋嘛，其实系就系变成死罪呢，要拉佢落马呢。嗱，呢个又系计算。唔系呢个说话有咩问题，呢、这个说话喺目前嘅台湾民情唔 啱听，唔啱乜嘢听，总统系预咗输嘅，但系国民党死要拿翻住立法院选举里边嘅半数议席，如果输咗总统大位，输埋个半套多数议席，咁国民党就完全冚旗噶啦，其实系。咁呢个时候就去到嗰班立委身上边咯，你搵洪秀柱出嚟冇所谓，俾佢打轮啫嘛，搵个人出嚟受把啫嘛，系咪？冇问题啊，佢围攻里边啊受几个把冇所谓啦，都起码选个总统啊，一生嘅高峰，本来唔应该攞呢个高峰嘅人攞咗呢个高峰，即使输咗虽败犹荣，因为冇人会认为洪秀柱会赢嘅，但系你唔好输咗我个席位先得噶，我做立法院噶噃。如果民情及民调咁落去嘅话，即係话佢唔止国民党会输立法院输总统大位，输嘅立法院议席。喂，咁呢个就动摇嘅党本啦。呢、这个时候成班男人又觉得唔对路咯噃，就大家同朱立伦讲，喂，你系主席噃，大佬你要顾返我哋嘅党噃，真系亡党亡国啦。依家时候讲得啱啦。喂，咁落去亡党亡国咯，冇咗立法院，冇咗多数议席，仲讲把鬼啊，系咪啊？咁即系真系行政立法咩、啊、三权咩合作啊？呢、这个习近平讲嗰啲啊，系咪啊？真系三权合作啦、啊，咁就变咗。如果执政嘅又系呢、这个啊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跟住立法院又系成为咗民进党为多数党，喂，咁样情况之下。嘅国民党完全系已经可以亡党噶啦，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危急存亡，呢、这个作为党主席嘅朱立伦又要话唔选唔选，又出翻嚟选，但系问题你点样拉呢个洪秀柱落马呢？洪秀柱犯乜嘢错落马呢？佢作为代表国民党，系通过晒所有国民党嘅党大会程序而推举出嚟啊！7月19号是誓师大会，一连串是合乎所有规矩程序的。今日同样一班人同样的场地，你话举手话要将呢个废除国民党啊洪秀柱的总统候选人资格。举手那班男人情何以堪呢？百年大党你点样对付历史，点对住台湾人呢？输唔紧要，输是政治的过程，是成长的成一个培养嚟嘅，输冇输就冇得赢嘅，输只系经验嘅累积，赢系政治嘅理想。国民党同民进党两线政治列车，所谓两党政治，有佢本身嘅信念先得，唔可以含糊含含糊糊，因应于一时嘅啊一时嘅民情，俾住民情拖住走嘅。你讨好民情，最后你会损失群众。因为佢睇你唔起㗎。一直以嚟民进党个啊一线政治列车嘅总目标就係台独台湾共和国。国民党呢线政治列车嘅总目标总站啊终点站就係复土回乡不定中原。我无论你因为依家目前嘅啊政治环境係几艰难，你嘅政治目标唔可以迷失。所以洪秀柱佢都反驳，如果你今日民情唔接受洪秀柱所讲嘅终极统一，佢问一个问题，如果一日民情台湾嘅民情主流民情係希望台湾独立，咁国民党系咪都系改变你嘅党纲，改变你嘅政治总目标，重政治嘅总目的地一样系支持成立台湾共和国台独呢？点答呢个问题呢？系啦，点答呢个问题呢？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嗱，我哋会睇到呢个问题，就系话同样嘅场地，同样嗰班所谓国民党嘅代表大会啊，900几人出席，100人事先离去啊，唔肯喺面对一个咁尴尬嘅场面，100个人走咗，剩翻我800几人，嗰800几人点解你举手嘅？点面对你自己嘅政治目标、政治抱负呢？你个抱负只系谂住保住个立法院，你哋自己一个议席，定你个政治抱负个更高嘅抱负出嚟？所谓坤卦精神，成功不必在我啊！就好似谭志同个冒率六君子一样，用自己嘅鲜血灌溉革命之花呢？其实凡事最难嘅、最尴尬、最难睇嘅系对照。咩叫对照？今日成个国民党系咪啊？冇一个人出嚟迎战嘅。 就是挑战的蔡英文。蔡英文这个绿色巨人怎么成长的呢？大家再看回这八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蔡英文怎样收拾，怎样收拾这个陈水扁遗留下来的民进党残局的。民进党执政两届八年，最后原来发觉阿扁一家人全家贪腐，是吗？当时百万红军围堵总统府，当时整个民进党即处于亡党的阶段，所谓的四大天王，是吗？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边个敢出来？咁当时的蔡英文又是乜嘢卡呢？是不是 A 卡呢？论资排辈，美丽岛事件的时候蔡英文在哪里？是不是白色恐怖的时候蔡英文在哪里？经历同国民党咁多大战，死咁多人，是不是正滥用时代，是不是自焚为新闻自由，蔡英文在哪里呢？不够卡，不是这个辈分的人，所以大家好轻蔑，是不是吕秀莲正看不起蔡英文，是不是他在这个啊坐监的时候啊，在绿岛坐监的时候，喂蔡英文是什么时间啊，戒了奶没啊，是不是大家论资排辈，苏贞昌一直都想同佢争呢个党主席位，但系问题，喂，当时百废待兴，成个民进党喺台湾人心目中散咗啦。阿扁全家贪腐，执政时候而贪腐，包括个女、个女婿、个仔、个老婆，连 Sogo 啲 coupon 系咪啊？买任何啲单据，胸围底裤都要塞入去。啊，仲有其他嘅各式各类嘅勾结，喂，成个党烂到透。呢、这个时候边个拍心口走出嚟？一个唔够班嘅人出嚟，系咪啊？叫做蔡英文。当时香港八年前有几个识蔡英文？当时点样能够企得翻出嚟？因为呢个系一个挨打嘅局面。当时马英九咩嘅咩人呢？哈佛博士系咪啊？潜伏从呢个美国带佢翻嚟台湾。成为呢个蒋经国嘅英文秘书，眼中望住一个总统大位，一步一步咁走向呢个位对边，系嘛？跟住一尘不染，政治洁癖，清廉自守，吓、啊，大家都觉得，喂，当时边个可以抗衡到马英九呢？八年之后，你今日先有个结论啫。之前大家对佢，喂，一人政党，国民党得一个马英九咋嘛，系咪？选举战无不胜。点解喺呢个时候蔡英文肯走出嚟收拾呢个烂摊子？收拾一烂摊子唔容易。当时全部民心动摇。六年前新北市选举，大家知道新北市是朱立伦的盘地，桃园一族啊，一支孤兵，国民党里面除了马英九之后，就是另一个总统的培养的人。这个时候边个去横刀立马为民进党挑战朱立伦呢？接了一个烂的民进党，六年前挑战战无不胜的朱立伦，四年前挑战马英九连任的是谁？都是蔡英文。嗱，我哋睇一个巨人成长嘅过程，即係话佢唔係要彰显权力，唔係要攞着数，唔係只係为自己。佢首先喺冇人收拾残局，大家系啊败兴而走，一哄而散嘅民进党时期，佢系收拾家务嘅，收拾碗筷，系咪啊？收拾残局啊，佢都想走啊，同阿钱江用阿杨江嘅说话。中书走咗啦，个女都走咗啦，佢都想逃，但系冇地方可逃，佢留低嚟收拾残局啊！佢要打扫收拾啊嘛，一个主妇就冇办法。系啦，喺最尴尬、最纷乱，大家一哄而散，系咪啊？呢个民进党 party 留翻一个叫蔡英文嘅嚟收拾、打扫、洗碗、执拾、倒垃圾。好啦，六年前新北市选举。冇人敢挑战呢个朱立伦，因为输梗都做呢、这个就政治巨人嘅培养啦。明知不可为而为，系嘛？ 在任何的计算，在任何的民调和猜度之下，都只是一个蜻蜓陷柱之战。这个时候他挑战这个朱立伦，英伦六年前大战过一次，他就是要做新北市，明知输他都打场硬仗，输了六年那场新北市市长硬仗，四年前他挑战马英九连任。喂，整个民进党哪个敢提倡上马？又是蔡英文输紧，你明知道输紧，对手是马英九，但是输得漂亮，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啊？选举完毕输咗个嗰晚嘅致辞啊，对佢哋嘅拥护群众，大家哭成泪人嘅时候，系咪啊？佢讲一番说话，大家仲喺网上揾翻出嚟睇下，当时嗰个啊借票嘅感言，大家你睇一睇，一个绿色巨人系接受失败同负起责任嘅磨练而成长，这个就系三藏法师原装点样一步一脚印去取西经嘅过程，唔系一开始就要搭顺风，唔系一开始就攞呢个啊十万马车车住你，带住皇帝嘅华盖，做国师身份，以大唐呢个盛世系咪啊，直压天竺，唔系咁样嘅。是最卑微的情况，接受一个不会赢的战士，慢慢地培养今日的培养今日的蔡英文出现。大家今日认为蔡英文他们台湾叫躺着也会胜选，瞓喺度赢你啊。但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一开始就有一班人你计我计，大家觉得会输，大家觉得是不要蚀张，大家觉得不要蚀底，保存自己的实力，他没有。佢喺揾一个最难冇人肯執拾嘅残局嘅时候收拾残局。冇人会代党出征嘅时候佢代党出征。佢问鼎新北市，问鼎挑战马英九，全部都系做一件不可能成功嘅任务。因为用不可能成功嘅任务就可以筑成一条成功直入总统府嘅坦途。所以今日点解冇人可以过问嗰啲唔服气嘅苏贞昌，嘴巴咁贱嘅谢长廷，系咪啊？郁不欢嘅怨妇嘅吕秀莲，呢啲所谓嘅党内大佬都唔敢过问一句，因为佢呢八年嚟所做嘅嘢，你哋冇做到；佢为党所受嘅把，你哋冇受到。呢个系台湾人睇得到嘅，所以今日你见到唔系因为你拔咗一个明知一定输嘅红秀柱，系今日你露咗国民党呢班所谓风云人物党内大佬嘅底，计算机关算尽，你要做党主席，又话在职新北市只系告假三个月，去走一转选呢个总统候选人。喂，朱立伦，你咁样情况之下，即系话你嘅心思神密，机谋百出，但你唔够大气啊！你唔作为一个气宇轩昂嘅气，你唔够气，你唔够做一个总统入总统府，带领2300万人喺呢个咁嘅困途、国际困途里面寻找出路嘅气宇，你冇咗啦！你计算，你一张不蚀，一张不蚀嘅人从来都蚀，因为蜘蛛必较，最后就蚀咗最后嗰嚿大嘢。呢、这个就是我成日见到嘅，呢几十年打工所见到社会变无数无数机关算尽，蜘蛛必较，一张唔蚀，最后输晒所有嘅人。所以变咗你见到今次，我认为今次拔柱成功，你就见到原来系露咗朱立伦嘅底。作为党主席，你冇好似八年前蔡英文咁样，明知输都自己提枪上马挑战蔡英文。挑战呢个绿色巨人，明知输你都要揽上身，作为你在下次再问鼎总统府嘅条件同埋资产，你冇，你计算得太尽，到呢家立委惊到岌岌可危，半数不过，你重新又将佢掹翻落马，一时就畏战，一时就要掹人落马，惊死蚀底，计嚟计去唔舍得放弃新北市，因为总统条路根本就行唔到嘅，呃人嘅。不过大家要我党主席做，我为你走一转啦。咁我辞职嘅啫，吓，唔系辞职，对唔住啊，系一个停职嘅啫。 啊，我请假三个月就一转总统，算为咗大家立委里面嘅啊，算系尽咗力啦。啊，尽咗力之后，我仍然都拿住新北市市长，我唔会两边皆冇，系啦咁样。你连一个小小气派放弃新北市市长职位你都唔肯，你应该抛弃一切，全力就系同佢蔡英文作一次两党精英之争，输咗再选重选新北市，咁你就系英雄。但依家唔系，依个只不过见到一个一张唔蚀嘅啊计算嘅啊一个商人，政治商人啫。咁呢个系见到嘅，唔系洪秀柱里边嘅政治生涯，唔值得讨论。讨论嘅系国民党嘅凋零，先值得我哋一记。好，休息阵间翻嚟，仲有一部分黄伟文一家之言。